小钱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什么叫情？什么叫义？还不是带着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是男人我都喜欢，无关穷富和高低。是男人我都抛弃不怕，你再有魔力。 好音乐九五九，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十五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锻炼表达能力，体验异域风情，开拓眼界，还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牛津，校园就是城市，城市就是校园，这是一片舒缓的丘陵地，泰晤士河与查韦尔河在此交汇，蜿蜒的小径将你引入到圣玛利亚教堂的塔楼上，放眼四望，在典型的英国乡村风光当中，牛津城安然而卧。这里并没有一所核心的大学，正相反，这里的大约16800名学生在39所自治的学院里学习，所有的学院都教授17门相同的课程，但是每个学院都有各自的特点，这就是世界最顶尖大学之一的牛津大学。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连剑桥大学都是由牛津毕业的师生们所创立的，整个牛津城就是一个建筑展会，这里保存着英国每一个时期的建筑，这些建筑在这里融为一体，

还存有偏见，世界大同的梦想是否只挂在嘴边。 主唱庄娟英演唱的2375，2375代表了6年，她一直在歌中评调自己6年的感情。我们在年轻时遇到的那些美好的人，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不要轻易的放走他们。如果他们走了，一定要在转过下一个路口之前追回来。一旦走远，任凭你再怎么回头，也看不到他们的背影了。有的时候不要去在乎自己的骄傲和自尊，一转身往往就是一辈子，有可能你再也遇不到那样的怦然心跳，你只能靠记忆去评掉那些脑海中的画面。其实要听的是赵照画。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林和青波，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上弯曲无际平坦的小路，尽头的人家梦一如，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悠闲的人从没心事。

错，等一等，前人也曾是对的人。爱就带上狂奔，没能不能，只有肯不肯。看懂一个人，谁不曾面对自己想否认？和解需要无悔的折腾，才算完整。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王府井大街下方12.8米深处是8号线3期王府井北站。这座正在施工的车站还将扛起2条900多米长的地下综合管廊，一次动土完成2大工程。地铁加综合管廊的新尝试还将在3号线1期、7号线东延项目实行。接着18号获悉，北京将迎来地下综合管廊密集建设期，其中新机场高速综合管廊项目将从南四环直达新机场，跨越丰台、大兴区，全长35公里，预计2019年6月竣工。大兴新闻网消息，4月17号下午，大兴生物产业医药基地与开瑞龙药业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与入区协议签约仪式在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举行，这标志着世界首个纳米医药产业园正式落户大兴。 据了解，开瑞龙公司拥有着世界上顶级的纳米制药研发团队，由当今世界肿瘤免疫著名科学家、纳米制药领域一流发明家和专家组成。自2006年纳入中关村示范区以来，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建设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据了解，此次创立的世界首个纳米医药产业园将分三期进行建设，并于2021年全部完成。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像闷烧的藤困扰我，第一次我真的不得不说，你的忧愁都是因为我，直到分手以后我发现过着你要的生活。曾爱过的别忘记联络， 作曲黄品源，演唱黄品源，这是我们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声了。他最近呢忙于拍戏，忙于主持啊。关于前任和现在的现任之间啊，你会如何去平衡这个关系？有些人说老死不相往来，还有人呢会想得比较开一点啊，他会和现任情侣去和前任常去的地方，比如说呢和新欢在一起，在常去的饭馆把旧爱存着的这个酒给喝掉了，蛮过瘾的啊，蛮知足的。其实呢，这是不是也是代表了一种酸涩，代表你还不能够从曾经的记忆当中走出来。 下午懒洋洋，不太习惯电话故障，叶子掉了几片两片，我才发现已经是秋天。